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还在南极回到阿根廷的路上，经过的是德雷克海峡，它是从南极半岛到这个阿根廷最南端的城市乌斯怀亚必经之路。乌斯怀亚这个城市就是全球最南端的城市，它的英文叫做 Ushuaia， 我们有人开玩笑说叫无需刷牙就记得这个城市了。那这个德雷克海峡呢是风浪非常大的，所以很多人会晕船，还好我们这次我觉得风浪不是太大，而且我不是晕船体质，所以呢也就在船上挺自得其乐的。那这次的南极之行要结束了，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在船上所经历到的一些心路历程啊。反正这个旅途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知道嘛，很多人他们是参加所谓的得分心灵冒险队来到南极，那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是很怕别人就跑上来缠着我一直说个不停哈，说他们的故事啊，来恭维我啦，来说看了我的书怎么样怎么样啦，其实我是有一点害怕的，所以呢我就摆出一个比较高冷傲娇的姿态，那很多人觉得我好像这个不可侵犯这种感觉啊，那当然就没有人打扰我，我也觉得自得其乐。可是后来在大家熟悉分享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到他们的感觉，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对我有一些失望。其实这也不是我第一次听到了，就是说很多人他们见到我总是会有一些投射啊，看了书以后就对我有一些幻想，可见到本人之后呢，发现我并不是像他们想象的那个样子，多多少少有点程度上的落差，就会有点失望。那平常我知道这种状况，我觉得也就听听也就过去了，可是这一次啊，这个在船上呢，可能是我觉得能量比较封闭吧，而且跟大家朝夕相处的，所以我觉得有一天呢，我突然有一个情绪来袭击我，那个情绪就是自我憎恨，就觉得我好像不够好啊，没有符合大家的期待，然后我不值得我自己的这个盛名啊，反正那种自我攻击和自我憎恨非常的强烈。那那个时候呢，我就在操练我平常跟大家分享的方法，就是跟自己的感觉在一起，然后呢试着拉开距离的去看着他们，看着我的这个感受以及我的这个思想啊，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感受嘛，自我憎恨的感受，所以你就会不断有自我攻击的这个想法。那我就试着跟他们拉开距离，不断的去看着他们，然后告诉自己说这不是真的啊。然后果然呢，就是忍受了大概一个下午一个晚上之后，就是很强烈的感受，第二天呢就好了。在这个之后呢，我就觉得以后再面对相同的事情呢，我可能就是能力更好了，去面对这样子的这种自我憎恨或是自责，觉得自己不够好的这个情绪。那这个当然也是我小时候家里沿袭下来给我的一些模式，因为我的小时候呢，母亲她是一个要求非常高的人，我常常做错事情，母亲她的反应啊，让我感觉就是我是不好的，不被爱的，就我做错事了，然后她不爱我了，对我不好了，我是不值得被爱的，因为我做错事了。所以因为我小时候成绩都很好，表现也很优良，所以我不觉得我不值得或是我不够好，那我会觉得说我做错事了，所以我是坏的，我是不好的，反正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关联，我做了什么导致别人不喜欢我。所以说反正那天那个情绪来袭的时候，就感觉说我做错了什么，然后大家都不喜欢我这样子。那当时其实我知道船上有很多我的好朋友，还是有一些忠诚的粉丝，如果去跟他们谈话的话，他们一定会跟我说啊，德芬你很好，我们很喜欢你。可是我知道这都是外求，这都是一个抓取，我必须真的老老实实的跟我这个 自我憎恨的情绪感受待在一起，我才能够真正的超越他们，然后扩展自己内在的力量，让自己的心灵更有空间。所以我非常非常开诚布公的跟大家分享我这个心路历程。然后呢，我也在船上读到一些人的这个他们的模式啊，比方说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她的那个自我价值感特别特别的低。比如说我们一起吃饭吧，他都不好意思来跟我们一起吃饭，他觉得会占我们的座位。然后呢，果然有一次我们本来约好在二楼吃饭，结果我们跑到六楼了。那在船上因为WiFi 都不太通哈，没有什么好通信的方式，就也找不到他，没有跟他说，大家其实也不在意谁来吃饭谁没来吃饭，那所以没有人通知他。然后后来他就很伤心的跟我们说，我跑到二楼等你们等半天，结果都没有人出现，你们根本就把我忘了。那我们当然跟他说对不起啊，安慰他啦。可是我真正觉得，就像我以前一开始小时空课的时候就跟你们说过，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你觉得自己不配得，没有人喜欢你的话，你真的会不自觉地在生命当中创造出这样的情境，好证明你的想法是对的，或者是别人的行为你就会曲解成人家不爱你，不喜欢你，不要你。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很喜欢他呀，有他跟我们一起吃饭我们也很开心啊，其实他不在的时候我们也没想起来说一定非得去找他不可，倒真的不是说不喜欢他，可是他就会往那里去。所以呢，我真的觉得说我们脑袋里的想法以及我们自我感觉不良好的这个感受真的都是自我创造出来的。所以后来我就跟那女孩说，你要去接受这个被拒绝的感受，不被爱的感受。当你能够接受这些感受的时候，你就不会再表现这么扭扭捏捏的去特意的讨好别人，因为你越去讨好别人，有的时候人家还越不一定会给你赞赏和喜欢的，大家理解啊。所以说我们怎么样能够舒舒服服心安理得的做自己，就是必须要看到我们创造了自己感觉不良好的这个感受。所以呢，我现在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在生活当中，只要你发现你的想法不是在服务你，而是别别扭的就是要让你去感觉不良好的话，你真的要告诉自己说，这是我小时候因循下来一种情绪模式，我可以超越它。然后看着这个想法，看着这个自我攻击，看着这个不舒服的感受，跟他拉开距离。然后呢，他来拜访你的次数越来越少，他来造访你的时间也会越来越短。那个时候呢，你的内在的能量就越来越强大了。今天在静默当中，就祝福大家能够去从中感受到自己内在的那股力量。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